庆祝太阳节万景台奖运动会开幕式4月3号在青春大街篮球馆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运动员、教练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。开幕式结束后，火车头体育团和平壤体育团进行了女篮比赛。本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有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拳击和摔跤等数十个。运动会将在平壤市、南浦市、平城市和沙里院市等地进行。